5月23日上午10点，国图音乐厅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拉班儿，手里把乔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左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配方，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详询400919-6188。 因为感情深，我选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 窖藏特酿，董酒1258，详询400919-6188。 因为感情深，我选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北京官方专卖，全程3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指，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来关注电影方面的消息。由林德禄执导，古天乐、张智霖等主演的电影《反贪风暴3》将于本周五上映。影片除了延续前作精髓，还在案件规模、反贪阵容和动作戏份上进行了升级。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主演丁海峰、冯雷、李新月这次加盟影片，展现内地和香港联手反贪的故事。日本影片《镰仓物语》将于本周五登陆国内大荧幕。推理作家伊瑟正和与妻子亚纪子定都镰仓，过着夫唱妇和的幸福生活。伊瑟偶然，亚纪子被怪物带到了异世界，爱妻心切的伊瑟为救回妻子不惜只身冒险。本周五影片《美丽战争》即将上映，影片讲述了前超模经历磨难参加全能超模比赛，在此过程中寻找到自我与真爱的励志故事。由高亚麟执导的电影《我是检察官》将于本月20号在全国上映。电影围绕青年检察官石俊峰奉命调查家乡红豆杉盗伐事件展开，讲述了在森林女警卧底的协助下，终将盗伐百年红豆杉的犯罪分子一网打尽的故事。3D 动画电影《阿凡提之奇缘历险》将于10月1号在全国上映。时隔39年，骑着小毛驴、蓄着山羊胡子、爱管人间不平事的阿凡提将重现荧幕。影片讲述的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水荒危机打破了葡萄城的平静生活，在百姓的信任与嘱托下，阿凡提肩负起了寻找水源的重任。再来关注图书方面的消息，美国散文家罗帕特关于自我的散文精品合集《大师之路》近日引进出版，全书生动睿智，精确地描绘出现代城市知识人的生存窘境。作者以个性化的美式散文纵横美国文坛大半个世纪，以阶级攀升者的敏感自审描摹美国中产阶级的人生细节。历史类新书《源头活水》近日出版，本书主要分析了诸子四书章句集注所构建的理学系统特色。作者由明清之学入手，结合四书章句集注，通过与《论语集释》、《孟子自义书证》等书的比较，厘清四书建构理学的来龙去脉，梳理出诸子著书中理学特色的部分。历史类新作《英国与1937年德黑兰条约签订始末》以英国外交档案为史料基础，详细阐释英国在1937年7月德黑兰条约签订过程中所做出的外交协调，突出分析英国的外交作用，厘清1927到1937年间英国外交政策的起源。美术类新书《帝王巨棺》精选了美国波士顿美术馆馆藏的中国艺术精品，覆盖面极广，包含青铜器、玉器、漆器、书法、绘画等各种艺术种类。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呢，专家提醒大家还是要及时的调整一下穿着，防止着凉感冒。因为花粉浓度呢还是维持在偏高的水平，所以过敏人群要注意防护。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山区零星小雨，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是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见晴，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是90%。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有戏。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乱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四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小张，来北京5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于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趣。 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快乐出击。下午的4点08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的时间，我是主持人张帆。今天我们这个四点有戏呢，来了一位稀客，是吧？ 对， 好长时间没来了，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不要紧张，哎，我是老梅来了。这个今天要和我们的这个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再打个招呼 啊。 上一次打招呼应该是在2年前， 不可能，去年来过吧？ 啊， 去年来过， 是吗？ 来了，做嘉宾席。 哦，对不起各位，我是赵亮。 欢迎一下刘笑啊，这不开玩笑了，刘笑老长时间没来了。 哎，对、这个由于工作繁忙 啊， 主要是因为赵亮工作繁忙，所以今天又出现了。那个赵丽还是要和大家一起聊聊天，一起关注一下这个文娱的动向啊。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特别明确的主题， 我们一起来说说这个特别有戏的这么一部作品。 哎，对， 这四点有戏啊，今天我们要在节目开始的时候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都说天天都在提电影、 啊、 如果让您说出一个您看过的电影当中特殊的类型，您看过的舞台剧改编的电影最好的一部，您回忆一下会是哪一部呢？舞台剧改编啊，改编成电影作品，也就是说从舞台走向大银幕的作品，最好的应该是哪一部？如果大家觉得这么一问有点懵的话， 给一些选项吧，就是不仅限于这些选项之中的答案哈，比如说音乐之声、西区故事、或者歌剧魅影，再或者欲望号街车，这是非常著名的一些片子啊，都是从舞台剧改编的作品。 对， 或者啊，给大家一些国产的近几年比较熟悉的例子，什么夏洛特烦恼是吧，这算吧， 对， 然后驴得水，分手大师，包括邓超那部被很多人诟病的恶棍天使， 对对对， 是吧，这都是舞台剧作品改编的大银幕的电影作品。 对，我就是张帆这话呢，我这个给大家多几个选项、啊、 哎呦来， 就是大家觉得这一些舞台剧改编的电影里最好的，可以发送微信和我们这个交流啊， 跟我们互动。 发现您觉得特别次的 也可以， 也不妨发送微信和我们一起交流， 是 以防我们以后看见、啊、 好，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问题非常明确啊，就是这种类型的舞台剧改编的电影作品，到底您记忆当中好的和不好的有哪些？这些佳作应该说他们都有两个版本，至少有两个版本、我们指的是不同类型的版本，比如说有舞台剧的作品，也有他的电影作品。那有没有您都看过的？有没有您都喜欢的？ 对，有没有您都不喜欢的？ 这今天做对了吧？今天是找了一对手，好了， 不必客气。 这件事情其实我就说我自己这发言权非常有限，因为看过的舞台剧作品真的不在多数啊，跟电影比起来真是少之可怜啊。刚才我还跟刘晓说，我说其实我对舞台剧作品或者话剧的很多很多认识来自于跟刘晓聊天的过程当中。 是吗？ 有些时候你会提到你看过的一些经典的话剧 啊、 我记得你经常会说到比如说孟京辉当年的作品， 是吧？对对对， 他 的那些话剧有很多是没有办法搬上银幕的 啊、是吧，难度比较大，是吧， 把银幕上的一些东西给孟京辉老师，他也不见得能拍成一个话剧 啊、这个事情倒是啊，就是有一些题材它是不适合是两边都有的，或者不适合走到另外一个领域里面的， 就很寸很寸，这些两个领域都适合的影片有哪些不错的，这是今天我们的终极问题。 今天你抱着这不放了是吧、其实要说到这两个领域，有的人认为他是怎么说井水河水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演员他可能在很多年只会去做电影的作品或者影视剧的作品， 对， 有些演员呢可能常年是活跃在舞台上，活跃在话剧舞台上或者是舞台剧啊戏剧的舞台上，哎，这就造成一种印象，就是有些人会发现哦，原来这些演员他们是在剧场里的，有些演员是在银幕上的，是在荧屏上的， 对对对， 但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呢？我们从作品的角度来讲啊，今天有个非常有意思的发现，就是我看到资料当中说，自从电影诞生以来，我们都知道电影诞生是比较晚的事情，而舞台剧呢，肯定那从这个古罗马、古希腊时期就有舞台剧的作品了。 对对对， 那个年代其实从这个电影诞生以来呢，资格更老的舞台剧就一直为电影在源源不断的输送剧本、输送故事 和人才， 是吧？因为你对这个演舞台剧演的老多的人，哎，后来可能到电影郎当中去演角色了。 电视刚被发明出来之后呢，有很多干广播的都去电视台了。 你这说的是就是干倒前面那一个是吧？ 然后 我们知道 各自发展的都很好。 你这个提醒了我，就是因为电视的诞生对电影影响也很大，对吧？ 对、 有一段时间电影院都没人了。 对对对，大家都担心过啊、这个心脏都不太好。 但是你看啊，就是说到这个舞台剧和电影的关系呢，确实在这么多年，它是一个相互补充，或者说它相互在输送素材， 对， 输送故事。刚才你提到人才也是其中一个部分，那我们知道现在我们这两年看到的一些舞台剧改编的电影作品可能喜剧比较多一些，你会看到什么夏洛特烦恼啊，包括麻花的一系列作品啊，都在不断的酝酿成电影。 对对对， 但事实上这个喜剧作品在舞台剧改编电影的这个行列当中啊，就是说这么多年以来，几十年以来，它占到的这个份额没有我们想象那么多，更多的可能还有好多好多其他的领域的东西，比如说爱情的、史诗的， 对 啊，法律的、社会家庭伦理的、政治的，好多好多作品、都在舞台剧的这个行列里面，而且都被搬上了银幕。这个其实还是一个大家可能跟我一样会有误区，我们老觉得哎，一些小的喜剧作品容易被拍成电影，然而不是啊，好多好多其他题材都有。这当中有一些名字，我们再补充几个啊。刚才你不是说要补充选项吗？ 啊， 比如说为黛西小姐开车，这是很有名的作品了，舞台剧改编成电影的。还有推销员之死，我记得咱们原来电台还有广播剧的作品， 对。 然后还有贝隆夫人，阿根廷别有哭泣，这些作品呢，应该说它的领域都非常非常广泛，题材也相当的丰富，也有咱们不太熟悉的，比如说有一些电影或者说有一些舞台剧作品，它在电影世界在舞台的这个世界当中都是非常有名非常有深度的，然而中国观众并不是特别的熟悉。 你比方说呢？ 我今天这个目标啊， 打一个特别明确的比方， 比如说我们今天要提到的一个作品，它的名字可能你不太熟悉，它叫 明年此时。 哎，这个喜庆一点的说法呢，就是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 哎， 是吧？ 对对对对对， 这个用电影里的幽默词汇来讲呢，就是一年一回。 是。 这是有不同的翻译啊。 先来介绍一下这部作品啊。明年此时呢，是加拿大的剧作家叫伯纳德·斯莱德创作的一部浪漫喜剧。 嗯， 这个喜剧呢，其实不同于我们看到的一些就是滑稽的啊，一些搞笑的作品。 对， 它呢是诞生于1975年3月14日，我指的是剧作啊，指的是舞台剧的作品。 嗯， 首演就在这一天，是在美国百老汇开始的。 对对对， 在百老汇呢，一共演出了1453场。而1975年首演的时候，女主角她的这个女主角的剧中人的名字叫多丽丝，她的扮演者是艾伦·博斯汀。这个名字在今天可能您不太熟悉，我们介绍一下，她凭借这个剧获得了当年的托尼奖的最佳女主角，纽约戏剧委员会奖的最佳女主角，而且当年的这位女演员刚刚获得过第47届奥斯卡的最佳女主角。你看，这个一下就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当年的很多演员她是活跃在两个舞台上的。 对对对，就是他们有各自的长处，当然也要规避各自的短处。你比如说舞台剧的演员呢，有可能在演电影的时候戏有点过，就是过分舞台化。 嗯， 那另外一些这个演观电影不演舞台剧的人呢，就是在舞台上有点抓不住人，就是过度生活化，有可能台词功底呢又没有那些这个专门演这个小剧场话剧，尤其是跟观众很近的这种小剧场话剧，台词功底那么深厚。 是， 所以互相取长补短，如果能在两个领域里都能够获得成功 人才， 那就证明他够聪明啊。 真的是 知道什么时候更加生活化一些，知道什么时候更加戏剧化一些。 最近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我们从去年看到的一个综艺节目，叫去年叫演员的诞生，今年叫我就是演员。 嗯， 这个舞台上就是经常会呈现一些，就是它其实是从电影作品里面或者电视作品里面截取片段舞台化表演。 对， 这个时候就显现出了你刚才说的，有一些演员呢，你会发现他的舞台功底非常非常深厚，非常之强，但是呢，在如果拍摄成作品的时候，你会觉得，哎，是不是他过分舞台了一些？ 对， 有这种感觉。 嗯，有的时候就感觉啊，这个导演一跟他说戏啊，他比导演都重视，有的时候就过了。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看起来很有意思啊，这是当中的一些很有意思的现象。那我们回到刚才说的这个明年此时，我不知道大家对这部作品有多熟悉。我们再介绍一下这部作品，1978年的时候它被改编成了美国的一个同名电影来上映。 对， 1978年就有了这部电影。这部电影呢，选的女主角是谁，仍然是在百老汇舞台上来演这个剧中人多丽丝的女演员，叫艾伦·博斯汀。 对， 她照样还是在电影当中演 员。这叫人才输送啊，或者叫挖墙角。 这个电影如果您没有听说过，我们介绍一下它的影响力啊。它当年获得了包括最佳女主角、最佳改编剧本、最佳原创歌曲还有最佳摄影在内的5项奥斯卡的提名。而这个博斯汀这位女演员呢，凭借这个电影还拿到了金球奖的最佳女主角，说明这个电影在影史上，在美国那边的这个评委的心目当中还是个佳作呀。啊， 对， 当时是受到不少欢迎。 这跟这个剧里面的一些故事安排和设定是有关的，是吧？ 嗯，那刚才说到这部电影，如果没有看过的话，我们听一听。我们通常在这个节目里面就是给大家听听预告片，但是我接下来要给大家听这个预告片呢，可能你会觉得特别古老。你知道现在听预告片做都特别花哨。我上次刚说过，我说有一些地方做预告片，就是说香港地区做预告片的时候做的就特别特别的节奏很紧张很紧凑，然后一环扣一环。你看到美国的预告片做的水平相当高，今天我们国产电影做的预告片呢，也是攫取影片当中最精彩的最激烈的部分。 就我看过无极的预告片 啊， 这个接下来咱们看。 哎，可是我要跟你说啊，你各位有心理准备啊，这个预告片是来自于当年的这部电影叫明年此时。 对， 但是你听的时候你一点都不觉得它是在做预告片的感觉。我们来听听这种风格啊，从来没有听到过。 Doris, don't you understand? No. We're two grown-up people. We have absolutely nothing to be ashamed or afraid of. They have been lovers for over 20 years. Yet they have really only been together for as many weekends. Dorothy, in the first place,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what happened last night was the most beautiful, wonderful, crazy thing that's ever happened to me, and I'll never forget. Or you. Doris. They share something special. My name is Doris. Warm. I think I'm in love with you. And meaningful. 有没有快要入眠的感觉啊？这个催眠的预告片，这是来自于上个世纪70年代，你想78年的这部电影作品嘛？ 嗯， 当时要做这个电视预告的时候，就是这种感觉，这节奏。 这个因为我有幸看过这预告片哈，昨晚上我倒出来看了一下，它其实呢就是电影里面展现的这个剧里面的6次会面场景的展现。 在这六次会面当中呢，这个男女主角在不断的变换自己的身姿，变换自己的风格，随着时代的变化呢，这两个人身上也发生了细微的变化，在他们评论遇到的事情的时候，也会以一个时代中人的看法去不断的进化， 就是他在说时事，对吧？ 对对对，虽然这个电影或者说这个舞台剧的名字叫做《明年此时》，但是其实每一年都是有不同的变化的。说是一个喜剧，但是看到最后呢，有可能会让很多观众有一些这个笑中带泪，有一些心酸的感受。 所以我们说一部舞台剧，它或者说一部电影作品，它不管是谁借鉴谁，谁从谁的当中去发掘灵感，它都会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主题。这个主题呢，只有你去看了这部作品，你可能才会体会得到。我们这样啊，在30秒广告之后继续回来，我们说今天的这个话题。今天我们问问大家，同一个剧情，你选择的是电影还是舞台？刚才说过了，有没有你同样看过舞台剧和电影两个版本的作品，你心目当中改编成电影的最佳的舞台剧本子是哪一个？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欢迎大家继续留言。 小张，来北京五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现在听到就是1978年的美国电影《明年此时》当中的电影音乐。当时呢，这个70年代、80年代的时候，对于美国电影来讲，其实并不是一个特别黄金的年代，尤其是在70年代后半期的时候。 对， 那个时候恐怕很多人很怀念20-30年代的当时的美国电影的市场哈，那个歌舞片风行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改编的来自百老汇的作品可能会更多一些。 对，但是一个时代的电影有一个时代的电影的调性，比如说在电影音乐的创作。整个听这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的很多电影，其实风格都不约而同的统一，就跟我们听这个似的。如果你稍微改不改吧，你就觉得有洛奇的影子，反正那个里出外进的风格都会是有一些有时代烙印的。 相近的，像《教父》作品也是在上世纪70年代的末， 就是美国人眼睛里、耳朵里的那个意大利是怎么个情况？ 对对对对 对， 就那小手风琴一出来，就富有鲜明的时代感。 说到这部老电影呢，其实现在大家可能觉得已经非常久远了，是不是还能看啊？但是这部电影呢，它在豆瓣上的评分，我刚才查了一下，依然是8.1分的高分，8.1对于一个电影来讲非常厉害了。而其中可能大家最关注的就是它这个故事，因为从舞台剧百老汇当时的舞台剧到后来的电影，这个故事是没有变的，它一直描述的是刚才刘笑所说的那20多年间美国社会的变化。 对， 它变化之中蕴含的人类情感在当中的变迁。 哎，而且我总觉得这一部舞台剧呢被改编成电影呢有非常好这个入手的方法。因为本来这个蒙太奇的使用在电影里面就很常见，所以呢它这种时空转变、人物不变的两个人的舞台剧，如果变成一个电影的话，恐怕对于导演来说呢，可以汇入更多的故事，或者说像他们专业人士说的，可以夹带更多私货，就是我想表达一个我对那个时代的缅怀也好，还是对那个时代的这个鞭挞也好，我都可以表现得更淋漓尽致。 对， 那舞台剧在这方面呢，就需要更深厚的功底来完成这样的一个在短时间内性格、年龄都会发生一些变化的角色的塑造。 说了半天了，到底这个舞台剧和这部电影讲的是什么故事？我们简单几句话来描述一下。故事呢是开始于1951年，加州的一座海滨旅馆啊，这一说是加州旅馆的出来了。这已婚的男女主角呢，在一次偶遇的过程当中，他们产生了感情。也许呢，彼此两个人身心的愉快，让他们不得不衍生出了一次又一次的幽会。这个幽会就在每年的叫明年此时， 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就是从这儿来的， 一直持续了25年。但是呢，就是每年的只能有那么一天他们俩是相遇啊相会的。这25年间呢，这个刚才刘晓所说的社会在变化，他们俩的感情其实也在不断的发生着变化啊。 对对对。 后来家庭感情这样的一些或者说是发生的冲突、 和发展。 对。 都有。 到最后到底是什么样的结果呢？我们刚才听到他给他冠名一直说是一部喜剧啊。 对。 那么他这个喜剧作品究竟什么样的结尾，我们这样留更多的时间给大家。在下半时段呢，我们还会继续来说到这一部明年此时，这是来自百老汇的爱情喜剧改编成了电影。然而我们在这里要有一个很大的反转啊。除了大荧幕之外呢，这一部电影 或者说这个剧本已经被改编成了30多个国家的语言版本，其中有很多的版本都非常精彩。而这个戏剧故事已经在中国重返舞台。去年大家如果有幸能够看到这部剧的话，可能有很多观众已经跟这部剧当中的故事跟他们的男女主人公已经相遇过了。今年他又来了。 对对对， 谁来演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信息啊。央华戏剧出品的百老汇爱情喜剧明年此时将开启新一轮的全国巡演。这个剧呢是由著名演员蒋雯丽、刘军联袂主演，特邀俄罗斯国宝级的导演、莫斯科普希金艺术剧院的首席导演、俄罗斯和法兰西最高荣誉奖章获得者，这位俄罗斯导演叫做尤里·伊万诺维奇·叶列明来指导。那么这个顶级的主创阵容呢，可能会让很多人被他们所吸引。这部剧就在后天，这个周五，在北京就要开始新一轮的巡演了。 对，我特别想知道这个导演的翻译是谁。 这个名字非常难念，是吧？来，我们在下半时段会继续来跟大家说到这部作品啊，在中国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也会听到来自剧中人他们的声音。我们在上半时段的最后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刚才问大家的一个互动问题，就是你心目当中、你回忆当中你所看过的舞台剧改编的电影作品最好的是哪一部。盛伟说，听主持人介绍，对于我来说呢，舞台剧改编成电影最棒的当然是音乐之声，不光电影好看，而且电影里的歌曲都特别好听。印象当中这个电影比很多人岁数都大啊。 对，都比我大多了。 是，跟过去说再见，说第一名音乐之声，第二名驴得水，第三名夏洛特烦恼，这两部作品跟着音乐之声确实是啊沾了不少光，是吧？然后他说最差的当然是恶棍天使。这是回答你的问题。 开心麻花肯定乐坏啊。 对， 这个确实，这个国内的舞台剧确实有国内舞台剧改编成电影剧本的优势，就 是 不管是社会形态还是语言都是相通的。这个非常好沟通。 对，好了，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我们一会儿见。 小张，来北京5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论装修过程中品质和价钱怎么平衡？ 打400-606-8866找。 别跟我说找全包员，能不能有点新的推荐？ 这个真不能，人家915品质整装节，材质配置品质全面提升， 不就是999每平米，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全都含了吗？ 现在是北美进口项目家具，芝华士功能沙发，纳米净水，智能卫浴，空调冰箱洗衣机，燃气灶油烟机。 400-606-8866是不是不加价？是不是 400-606-8866？记得赶在15号前抢定啊！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就这个 feel 倍儿爽， 怎么爽？ 全包圆一站式整装产品，提标成北美进口白橡木家具，五重滤芯纳米净水机，芝华式功能沙发，还不加价，爽不爽？就这个 feel 倍儿棒， 怎么棒？ 多款实木家具样板间，风格不重样，灯和窗帘全齐，还配3开门冰箱、滚筒洗衣机，还要多棒？ 行了，该说电话了， 400-606-8866，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又是全包圆，才999一平米，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就都搞定了，这能好吗？ 加上进口项目家具，芝华式功能沙发，智能卫浴，纳米净水，还送空调冰箱洗衣机烟机灶具，算好吗？ 你喘口气儿， 品质整装节就60个名额，非定不可。 哎，刚才广告说电话是400-606-8866吧？ 400-606-8866，先占上席位再说。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May I have you, sir? 哟喂，真有范儿！管家你好， 我这管家是贴心服务，靠谱呗。 你们全包园的工程管家都像你这么有范儿吗？ 必须啊，999一平米，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都含了，高性价比产品，必须高配服务。 那你们那家具真的是北美进口的白橡木吗？这也能999一平米含喽 ？Of course, sir. 不信打400-606-8866问吧，出彩的不止家具哦。 400-606-8866，我看能不能再要几个大家电。 活动及启动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嘿，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

卧打太极，快乐出击。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今天四点有戏下半时段，我是张帆。 大家好，我是嘉宾主持刘笑。 欢迎刘笑 啊， 欢迎刘笑来代班。刘笑和张帆今天跟大家这个说的一个话题啊，是跟舞台剧和电影有关。 对， 嗯， 这个电影呢，大家可能都比较熟。这个一说到舞台剧的新剧目呢，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个好奇心，是吧？ 嗯，是。我们说到这个名字，其实确确实实它好像挺丰富的内容啊，叫《明年此时》啊。这个名字呢，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个新名字，因为我们可能有一些朋友没有看过那部电影，也没有人能够看到当年在上个世纪70年代百老汇的那出舞台剧。但是幸运的是，我们能看到中国版本的这个舞台剧，就在这个周五，就在北京和大家见面。 对，用中文演美国故事。 哎， 啊， 而且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阵容很吸引人啊，这是著名演员蒋雯丽和刘军联袂主演，而且是俄罗斯的这位导演，我再念一下他的名字啊，叫尤里伊万诺维奇耶列明来指导。 对，我特别好奇这个俄国导演的中文翻译是谁。 他非常厉害，他作品中国观众可能还看过，因为他刚才提到他的头衔叫国宝级导演啊，俄罗斯的国宝导演。 不，我好奇的是给他当翻译的那个中国人是谁。 哎，你说的翻译这件事情 其实很厉害， 挺有意思的。我看到他们在采访过程当中也说到他在给中国演员来排戏。 嗯， 因为你知道语言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导演可以由翻译把他的话传达给演员，可是演员在演的过程当中每一个字如果都要翻译过来的话，导演是 困难， 对，是没有办法这样做的。 对， 所以怎么办呢？就要靠演员之间的默契来完成了。就是这个剧、导演看到他的气氛，看到他的调度，看到他的任何的这个细节的部分的时候，演员通过感觉来打动他。 对对对，我估计这个俄国导演实在没办法了，只能冲上台上喊你们就照着两个人的车站那种方式来演。 哎，你又提到了一部中国观众非常熟悉的电影 啊！提到这种喜剧，大家可能都比较熟， 是、 就是梁丹诺三部曲里的第二部还是第一部啊？ 嗯， 办公室的故事，刚才在微信里面也 有人提到了吗？ 哇，说这办公室故事啊，最开始是一个电影，后来呢，因为电影太好了，然后呢，咱们中国是哪个话剧团、说一高兴给弄成 排了舞台剧？ 哎，对，就是全说中文，但是那个名字很难，就是伊万诺维奇什么的，就是特别难念。这是一个好的这个方向、就是有人把一个电影弄成了一个舞台剧。 是是， 这个反过来就是刚才很多这个听众朋友也说明年此时这个电影没看过、这个舞台剧什么样，大概介绍一下啊。这是一个非常见功力的舞台剧、因为整场最重要的只有两个演员， 就两个演员， 从头演到尾，六场一共是两幕六场吧， 对，六个段落、 就是分别他们在这25年当中特别典型的六场会面，因为他们一年才碰一次面嘛， 对对是， 所以时隔多年的一次碰面肯定跟上一次的碰面会有很大的着装上的、语速上的、经历上的不同， 是， 所以特考验演员，因为就俩人得演出不同。 对，从20多年前的那个年纪演到后来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的。我们一般在这个影视作品当中看到这样的，不管是化妆啊干嘛，你会慢慢去接受，因为你反正是在那个同样的情境当中了。 对对对， 但是舞台剧是相当见功力的啊，你要把那个变化，你身体的变化和心理的变化要演出来。 对， 这个在同一个空间里 考验化妆师啊，那换衣服速度得多快 啊！你还是心疼化妆师，我心疼演员、 嗯、啊， 我心疼的是演员蒋雯丽啊。蒋雯丽对这部戏到底有什么样的看法？她又是如何来处理的？我们来听一听啊，她说到这部戏的时候究竟是如何为大家讲述的。 10年前看到这个剧本，我当时就觉得哎，非常独特，因为通过两个人，然后能表现出大概30年的这种变化，又用一种喜剧的方式哈。来呈现出其实最后它的主题还是对于这个家庭的这种珍惜和责任。我觉得这喜剧的方式哈、来呈现出其实最后它的主题还是对于这个家庭的这种珍惜和责任。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本子吧。然后是这个导演，他就推荐给我这个本子。我当时一看，我说：“哎，这不是我10年前看过的吗？”所以就这样子，就是一个我觉得一个缘分吧。我觉得其实他是讲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人生最合适的时候，恰巧赶上了。那么赶上了以后，本来两个人其实可能也就过去了哈。但是之所以能够维持这么多年，其实是因为两个人更多的有那种精神上的这种沟通和需要。俄罗斯的方式呢，其实它是要求的非常很严格，就是你的每一个道具、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的那种，它都会对你有要求。这也事实证明，其实他非常懂观众，他特别知道就是在什么点上，怎么样的调度是 会有效果的。所以他是因为一个非常有经验的一个导演，就是我觉得还是很佩服他。 刚才听到的是主演蒋雯丽啊，在对这部剧在做介绍的时候，他自己的一番感慨。 嗯， 他说十年前就拿到这剧本了。说到他演的一个角色，哎，我就突然想到，蒋雯丽曾经跟张国立老师好像合作过一部剧叫《金婚》啊， 啊， 是吧？那也是一个年纪变化非常大的一部剧。 对对对，从小女孩一直演到老太婆啊。 对对对，所以这样的戏剧很考验这个演员，当然也很考验观众们对于这部剧的理解。刚才我们说过的几十年这个变化。其中女演员是一部分，这个男演员啊也真的是很见功力。 对， 关于演员刘军，我不做过多介绍啊，大家其实对他的这个电视剧的作品是相当熟悉了，不管是谍战作品啊，还是这个古装的作品，包括我们在琅琊榜的这个第二部当中还刚刚见过他的身影啊。那么我们也来听一听刘军对于这部戏他是如何说的，他是如何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来的。 拍戏之余，我们有的时候一聊呢，就聊起来这个舞台剧，甚至聊起音乐剧、歌剧，聊起话剧。我说我听说这几年你还演话剧啊，你看我这个以前演话剧的现在反而不演话剧了。后来聊着聊着说，他说哎，你有没有兴趣，我这儿现在有个剧本，你有兴趣了你看一眼。我看了之后，我当时我也特别喜欢，我说但是这个戏就难度很大，我说这戏就俩人，而且缺少戏剧冲突啊，缺少舞台上的那种戏剧的那种动作性，很，我当时觉得这个东西很难弄，很不好排。但是我就当时决定，我们俩就约定要排这个戏，虽然很难啊。后来我们特别运气的是，央华做这个戏，他们请到了俄罗斯的这个尤里导演。这个导演的驾驭舞台，对于控制舞台，他的手段很多样化，这点也是给我们带来这个戏的整个的呈现出来的丰富性、多样性啊。其实这个导演给我们导戏有一个方面还是存在沟通上的一个问题，就是他的具体技术上的东西有翻译，但是在我们说每一句台词的时候，翻译是不可能把我们每一句台词的语气、他的潜台词、他的话外音很多这种东西能够准确无误地表达出来，这个只能通过导演现场上的判断，他只能说提供一个大概的一个舞台上的导演对这个戏的一些要求，调度啊，或者是一些动作，他这些东西。但是细微的表演上的交流判断，这种演员之间的这个只能是靠我们俩。好在我们俩都比较默契啊。 我们刚才听到的，这是在后天就将和大家见面的来自百老汇舞台剧改编成电影，如今又重返中国舞台的这一部作品，它的名字叫《明年此时》，当中的演员的访谈部分啊。 对， 听到了蒋雯丽的声音，我们也听到了男主角刘军他对这部戏的理解。 嗯， 说到这个舞台剧作品改编成电影，今天我们说到的又是一个回归啊，回归舞台这样的作品其实有很多很多。刚才很多人提到的一些著名的一些这个电影作品的名字，事实上现在他们还是在全世界的舞台剧的这个舞台上啊， 对， 还是继续活跃着。你像板砖说的，他说舞台剧改编成电影的作品看过不少，《悲惨世界》《歌剧魅影》《驴得水》《夏洛特烦恼》，但是他或者只看过舞台剧，或者只看过电影版，两个版本都看过的，仿佛只有一部。这也是很多人都提到了咱们中国的一部作品， 嗯， 《茶馆》， 茶馆，对， 茶馆， 对，话剧。 很多人都提到了 啊，还有雷雨， 雷雨，对，小葵也提到雷雨， 啊， 而且提到的年份1984年的电影版也很不错， 啊， 所以你发现没有，就是有一些作品它如果说能够经久不衰，在两个舞台上都能够这么成功，它一定是剧本非常非常过硬，非常好。 对，然后各有各的长处，电影的手法很多，话剧呢它的这个所谓临场感很厉害啊。当然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一些东西呢都是基本上是基于现实题材，就是一旦这个升华发散到一些所谓超现实主义戏剧，或者是一些现代派戏剧的话，那这个戏剧和电影之间的差距就变得很大了。 嗯， 就是说句玩笑话哈，就是如果一个好的现代派的话剧能够轻易的被搬上银幕， 嗯， 那它就不是一个好话剧。就是对于现代派的话剧来讲，就是我的手段为什么给他去了，你在电影里能表现，那就是我这个话剧的手段没有用尽。 嗯， 有这样的一种说法。 嗯， 当然对于一些现实题材的这个舞台剧的作品，如果能够成功的搬到电影银幕上，同时呢又能够在这个舞台剧舞台上经久不息的这么演下去，确实再次证明了剧本的力度很强。而这一次呢也确实有难度，因为整个从头到尾都是在讲一个美国的 美国故事对， 然后又透过非常纯正的中国普通话来把它表现出来，而且又是从小到大那么演， 啊，就是 从年轻到老去， 对，从51年一直到70年、80年、 70年代，对。 所以大家在看这部剧之前呢，多少做一点功课，就是那个时候美国发生了什么， 说对了，对， 是吧？ 对， 要不然呢， 一定对历史、对那个时期的世界变化、对美国的变化要一定了解。 哎，对对对，这毕竟是从那个地方来的。 你说这个变化会不会就是渗透在生活当中？就是除了我们看到的世界大事之外，你的服装，就是那个年代他们的流行文化。你是不是也会做一些了解之后，你就对这部剧的这个观剧有帮助？ 对对对，要不就总会在这个观剧的过程当中问怎么为什么哭了呢？有的时候呢，就是因为当时的时代所带来的那些眼泪，所带来的那些激动。 好，我们今天的话题还在延续啊，舞台剧改编的电影作品，你记忆当中最好的是哪一部？当然最差你也可以说哈。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我们30秒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来北京5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来，我们继续来说说今天这个话题啊，舞台剧改编的这个电影，经典作品到底有哪些？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明年此时》的时候，我以为很多朋友不会特别熟悉，但是苏娜亚玛跟我们说剧情怎么这么熟呢？但是他马上转折，他说。日剧当中有一部啊，上个世纪的电影好像也是这个剧情，虽然没看过这个，但是看过日本那个版本的，这就还是说明很多很多的这个电影公司都在借鉴，或者说很多国家都在借鉴这个题材。你看，我看到的其实中国版本的也有，1994年的时候由梁家辉和袁咏仪主演过一部香港电影。刚才刘笑在节目一开始的就说过一句话，说这个名字怎么翻译啊？也可以翻译成年年有今日， 岁岁有今朝。 对，他的名字就叫年年有今日，这部电影的名字就是这个，也是根据这部舞台剧改编而成的。里面也很有意思，就是梁家辉和袁咏仪当年还很年轻啊，那个时候他们也是做了一个这样的处理，两个人呢是在坐船到一个岛上的时候，被暴风雨给困住了，然后在那个岛上呢又没有住的地方，非常有限，所以两个人就被安排在同一屋檐下。 哦， 于是发生了后来的故事， 就是我们所说的不得不。 对对对对对，这是刚才 理解。 这是刚才说到的这样一个香港电影，而今天我们说这部电影的时候已经到了非常非常迫在眉睫了。后天啊，这部电影就将在北京和 舞台剧 不是 舞台剧 啊，就在电影改编或者说 舞台剧 改编的舞台剧，对，就将在北京和大家见面。我们再次来说一说这部电影呢，它是由俄罗斯的导演尤里啊来指导，由咱们的著名演员蒋雯丽和刘军联袂主演。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还可以继续去参考更多的刚才刘笑说到的一些我们需要去做功课的背景啊， 对， 去了解更多的信息，然后为观看这部剧做好心理的准备。 对，反正这电影吧不太好找啊，你只能补一下这个美国近代历史。 是，其实呢，要说到舞台剧改编电影，对于普通观众来讲，可能更多的是音乐的部分，因为我们知道百老汇在它诞生之初，它就以音乐歌舞来见长。很多的作品当中都是大量经典的曲目被全世界的观众和听众熟知，而这部剧里面其实也有非常不错的音乐。这样吧，咱们今天时间不多了，就在蒋雯丽来跟我们问候的这个过程当中，来欣赏一下这部剧当中的音乐作品。这是当时啊，在电影里面的非常有名的作品，当时也是获奖作品。 876四点有戏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蒋雯丽，好听就在文艺广播，好戏就看央华戏剧。用戏剧的手段让感动成为愉悦，欢迎大家走进央华戏剧，一起来看我和刘军主演的话剧《明年此时》，文艺金秋相约央华。 好了，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那个主持刘笑啊， 接下来是文艺广播即将播出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 完。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